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各位恭喜发财啊！年初五就可以听到我同阿初把声啦，我又见到你啦，初。 你好不满咁样话对？ 梗唔系啦，好开心年初五，旧年唔同今年噶，今年我逗你封利是噶啦。 啊系咩？ 唔同晒。 冇打算俾你喎。 系咩？转头我追住你架车都要追到。 好彩我冇揸车啫，今日你自己谂掂佢啦。 咁啊，今日大年初五啦，咁每年啲新年嘅时节咧，一定系最多贺岁片噶啦。 系嘅咩？ 是啊， 我唔知啊，我近呢几年好似冇乜觉得有啲真係贺岁片嘅贺岁片咁样 喎。咩意思啊？咩叫贺岁片贺岁片？ 我唔知啊，即係同以前真係打正旗号嗰啲叫贺，即係譬如今年我突然间醒咗个贺岁片啦，咩金鸭咁样啦，系咪？咁算唔算啊？ 十二金鸭啊嘛。 我叫十二金鸭。以前你谂下嗰啲贺岁片系咩？东成西就啊，家有喜事啊。 家有喜事系啦、 啊。但系嗰啲名系一听你知道系贺岁片，即系龙马精神啊咁样，我知道冇人拍龙马精神啊。咁但系即系你明我意思啊？就系。即系你一听个名字，你都知道嗰套系贺岁片嚟噶嘛，系嘛？ 都有啲嘅，即系每年都会有一啲叫做贺岁片咯。即系但系好似你咁讲，可能个名冇咁贺岁啫。 我都想听下你讲，因为我对贺岁片就唔系几认识啊。因为我睇阿里士多德嗰个《诗学》入边咧，就冇讲过有个 年初五有品种 叫贺岁片咁样嘅。咁我想知道，即系你觉得咧，你贺岁片有啲咩特色咁样咧？ 首先，贺岁片一定系喺新年呢个档期上。影緊㗎啦， 哦係喎係喎， 係啊，好多時都係㗎啦，咁 好有建設性你呢個， 同埋賀歲片，我諗好多大家都會覺得有好多明星啦，好多好多唔同嘅明星啊，就算國內啊、台灣啊，好多明星就聚首一堂啦，咁啊一齊拍啦，同埋個內容可能喧鬧啲咯，同埋無論個內容點樣喧鬧或者點樣好睇都好，好似最尾都一定要大團圓結局嘅， 係真係簡單嚟講就係喜劇啦，係 啦 係 啦， 即係大團圓結局，即係通常喜劇悲劇嗰個分類最簡單。啱睇嘅，啲人话喜剧收场，悲剧收场，呢、這个就系最好去定义一套系喜剧定悲剧噶啦。其实即系唔关个内容系唔系好笑啊，或者系咪啲人好惨嘅事。其实真系最主要系睇个结局。咁所以你话系啊，喜剧收场呢个都好紧要啊。 系啊，一定系喜剧啦，好少新年上一套悲剧啊，死人冧楼啊咁，唔俾睇噶嘛，屋企会 系咁咩？ 做乜睇嗰啲戏啊？ 即系好似搭飞机啊，通常会 warn 你啊，呢套戏有撞机嘅情况，唔好睇嗰啲系嘛？ 高空十万尺。 系啊系啊系啊， 咁系咯嗱，如果讲翻贺岁片嘅，通常就系一定好有气氛啊，好开心啊，好多明星大堆头。咁你对于贺岁片嘅睇法系点咧？ 我冇乜睇法啦。你话叫佢做贺岁片咧，就不如话呢啲系商业策略嚟，就系商业行径嚟嘅。 必定系啊， 梗系啦。等你哦，贺岁片你新年一定要睇贺岁片啦。 新年冇咩做，一定系睇贺岁片噶。 咁你。咁啱正直就係今年新年又同情人节又好近咁，所以就係有啲戏呢就打交打到癫。即係諗下做金鸡都唔知做咗几多年啦。欸咁今年就冇金雞啦，就整套金鴨出嚟啦，即係嗰啲好明顯係一啲商業策略嚟嘅。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呢個叫賀歲片嘅呢一個咁樣嘅，你叫做片種又好點都好啦，啲製片啊，啲監製啊，啲導演啊攞出嚟同你講，誒、哎、今年我哋大堆頭啦，即係其實真係好緊要係商業策略。譬如你頭先講話，哇有好多明星啊，咁啊梗係啦，大佬啊，即係你新蒸頭冇乜好做噶啦嘛，年初一又話唔可以拜年，年初二咁啊淨係同屋企人食飯，年初三又赤口。咁最好揾啲活动就睇贺岁片啦。仲要而家啲人呢唔出街睇贺岁片㗎。年年喺屋企都系睇緊嗰几套贺岁片㗎其实。但系都唔紧要即系依然系我觉得系即系喺个市场上系依然消化到嘅。因为你諗下早年我如果冇记错下呢个少林足球其实都系贺岁片档期上㗎。 系嘛。 即系你系唔系都要叫佢做贺岁片呢咁我点都好啦即系系好有气氛啊睇嘅时候好开心㗎当年。咁但系点都好啦即系我唔理佢系咪贺岁片啦喺我嘅立场我依然系喂我当佢系戏咁睇。 咁佢作為一出戲，佢搞得好唔好先？即係唔係因為佢掛住咗賀歲片呢三隻大字，佢就可以點樣或者唔可以點樣先？即係對我嚟講都唔係啊嘛。所以就變咗對我嚟講咧，賀唔賀歲片就未必係重點，就不如睇下個戲好唔好咧，先就係個重點啦。所以今日雖然都係新蒸頭，咁但係如果個戲唔好咧，我都係唔會講恭喜發財嘅，我都係會講其他嘢嘅，係咪？ 好想聽下你講其他嘢。好啊，咁啊，不如我哋今日咧就講一套賀歲片，就係我哋真係年年都會睇禁制嗰啲啦，就係家有喜事。好，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俾大家睇一睇呢個家有喜事。轉頭即刻翻嚟咧， 睇完㗎啦， 係啦，要睇完㗎啦，轉頭翻嚟咧，即刻講下家有喜事。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賴慧玲。 好啦，一轉回來啦，都過咗一陣㗎啦，我諗大家都睇完啦，係啦，好快啫。同埋其實年年都睇，一定有印象嘅呢一套戲。 我諗真係冇乜未睇過呢套戲 啊。我覺得總會有啲情節咧，係會成日平時成日都攞嚟講笑。 即係你諗下，我而家如果將個故仔再講多次，我都覺得嘥大家時間。我又唔會講得有套戲咁好噶啦。 我又覺得唔係，因為咧成日睇呢啲戲，反而成日睇咧，你唔係好知佢故事噶咋。 我成日都會知，我哋都試過有啲類似情況嘅，真 係。我記得啲片段咯，但係成個故事係點樣，其實唔係好記得。我成日都會玩唔好咁大聲啊，唔好驚動啲老人家。我成日都會玩噶，但係我唔知道其實喺即係知喺呢套戲，但係唔記得點解會出現噶。其實已經係 你唔記得啊？ 唔記得，我睇翻嘅時候， 我 你依家啱啱睇完啫。 都唔係啊，都記得，都記得。我係咁樣噶，即係我太太而家喺屋企啦，最近啊成日喺度煲咩咧？煲冇微量啊。咁其實咧我立 即係嗰套 cut 曬啲鏡頭嗰套。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呢個范冰冰嘛，嗰個女主角叫做，即係我喺度睇，哇都幾差嘅喎。即係點講咧？你論追看性咧，即係論電視劇嘅追看性咧，你係會追嘅。但係你睇佢裏邊嗰個設定咧，嗰個設定嘅意思係咩咧？就譬如話嗰個武媚娘佢啱啱發現自己小產啊，冇咗個 B B， 跟住佢。嗰晚一定要行雷落雨啦，係咪先？佢冇咗個 B B 咁慘，係咪？咁佢一個人衝出去啦，咁啲人追佢啦。第一佢唔可以擔遮啦，係咪？因為要落雨啊嘛，要淋佢啊嘛，係咪？第二就係追佢嗰個係個公主啦，都唔可以擔遮啦，係咪？即係追完成場嘢搞掂啦，終於嗰啲公公走出嚟就攞住幾把遮就遮住佢啦。即係呢啲咁樣嘅設計咧，即係為咗個效果而做嗰個設計，而唔令到佢 make sense 啊。 明白。 係令到嗰個好辛苦啊！我喺側邊睇嘅時候， 係 啊，我喺出邊睇，我覺得好辛苦啊！我哋平時做戲，我一定想辦法令到啲演員做得好舒服，做得佢合理先得㗎。喂，大佬啊，佢即係走出去，你都想辦法令到我覺得佢真係消失咗係合理，而又咁啱咪淨係得個公主揾到佢又係合理，我先至想睇落去。如果唔係話我猛咁喺度睇，就係見到咩咧？就係見到啲導演同編劇嘅手腳啊！即係其實所有藝術品咧，我自己覺得都係咁樣，就係最理想就係我哋不着痕跡嘅，見唔到佢係點樣搞出嚟，咁啊最好啊！咁但係總係咁樣嘅，你見到佢嗰啲堆砌啊，見到佢嗰啲方法咧，你就真係拗頭。但係咧，你坐喺度睇嘅時候咧。你依然係會追啊？ 係咯，點解咧？會 嘅 真 係。唔係，我成日都舉個例子，就係你見到對面街有人喺度鬧交咧，你唔知佢鬧咩，但係好好睇啊！因為有個 conflict 啊嘛，我哋成日都想知道佢到最後呢一個咁樣嘅 conflict， 呢個衝突到最後係點樣 resolve， 係點樣解決嘅？我哋有一個咁樣嘅天性嘅，我哋係咁樣嘅。大部分人咧，除非咧嗱，即係我係咁睇啦，希望我冇冒犯任何人啊。即係細細個咧，我哋翻學咧，老師俾條數我哋計咧，即係大部分同學咧，當佢係年輕嘅時候咧，佢見到咁嘅數咧，對佢有少少難度咧，佢哋個個人都想計到嘅。即係因為嗰個係一個基本嘅 conflict， 而佢發現咧有能力解決佢咧，要解決到個問題咧，有個 basic 嘅一個咁樣嘅 tension and resolve，一個咁樣嘅張力同埋解決之後咧，即係嗰啲人就會追啊。其實係咁樣嘅咋。 唔係，但係你頭先講話中間出現有啲情節就係即係冇乜必要唔擔遮衝出去啊嗰啲。咁其實唔會減低個追看性嘅咩？即係你會突然間醒一醒，喂佢搞咩啊？點解要突然之間咁樣啊？即係有啲唔關事嘅情節。哦、我哋頭先所講好 function 嘅情節嘅。 呢個咧就係我平時講咧，我哋去睇戲咧，我喺我學生面前成日都做一個示範嘅，即係我而家冇辦法做呢個示範喺大家面前啦，但我試下描述呢個咁樣嘅示範啦，就係即係我成日都會咧喺佢哋面前咧，好似啲人做默劇咁樣咧，話我前面有幅牆。 然之后伸两个手出嚟，咁我哋喺学校读书点都有受少少默剧训练噶嘛，系咪？咁我就会喺面前咧，就系用我认识嘅默剧技巧，就会做一幅墙出嚟啦。咁你所有人睇嘅时候，喂、哎，好似啊，好似啊，好似啊。你睇嘅时候，如果你唔问嗰样嘢系真系假，而你觉得佢好似咧，跟住你会有一刻你信嗰样嘢嘅。 系啊。 咁我哋就已经系睇紧戏啦，因为睇戏最得意嘅地方系咩咧？我哋所有人都知道佢系假嘅。我哋知道佢系假嘅，但系我哋唔会质疑啊。 系， 但系几时我哋会醒咧？会醒个位就系咩咧？我成日喺扮咁样，前面有幅墙，两只手揿住一幅墙嘅时候咧，我会是但将一只手指弯曲。 嗯， 咁是但将一只手指弯曲嘅时候咧，咁佢哋就会咦？突然间嗰个 illusion， 成个呢个咁样嘅幻象啊，就会崩溃咗，就会冇咗噶啦。你头先讲嗰个情况咧，就系我哋睇紧戏嘅时候咧，如果嗰个戏系做一个充足嘅幻象，令到我哋入信呢个幻象嘅话咧，我哋就会继续投入喺呢个幻象入边。 系， 但系每当出现呢啲咁样嘅嘢嘅话咧，即系作为我啦， 即系手指曲一曲嘅时候， 系啦，我谂大部分观众咧就冇嘢嘅，但系有啲人咧就好 sensitive 噶，对于呢咁样嘅嘢，即系只要嗰个幻象突然间破灭咧，我哋就会醒啦。就等于我讲嗰个发梦嘅问题咯。阿 Winky， 你有冇试过发梦嘅时候发现自己发紧梦啊？ 有 啊嘛，系咪啊？我哋耐唔耐会发现噶，但系好少噶，大部分人系好少发现自己发紧梦噶。咁我哋睇戏其实就系想咁，就系唔想我哋发现自己 系啊， 原来系睇紧戏嘅。但系每当嗰啲嘢出现嘅时候咧，就系叫醒我哋噶啦。 即系就算发梦知道自己系发紧梦嘅时候，你就唔系好投入个梦噶啦。 系啊，你就会旁观者咁样噶嘛，你都会系咁样啦。即系而我哋睇戏其实系一件咁样事咯。所以我头先讲嗰个冇微凉嗰个咁样嘅状况咧，其实就系我哋平时睇戏见到有啲所谓嘅范博位。 系 任何呢啲范博位咧，即系唔系任何应该话佢大得滞咧，就会叫醒我哋、 嗯。 如果细嘅话，有阵时咧，嗰一个咁佢个本身个气追住嗰个事件啊，系带到我哋嘅话，我哋都可能会忘记嘅、 嗯。 即系我谂我睇戏个经历几多呢啲咁嘅嘢，特别系即系职业病啦，我哋去睇戏梗系咁样，即系会一路追住呢啲嘢嚟睇噶嘛、嗯，会见到佢哇、哦、拍摄嘅时候穿崩咗啊，或者个演员点解会咁做，或者导演点解会决定，或者个编剧咁样，我哋有啲职业病就会有一路睇。就会叫醒自己，但系普罗观众其实系唔想咁样，都唔会咁样噶嘛。你嗰个失误一定系大到嗰个地步啊，令到嗰个观众突然间咦乜料啊咁样。 哦、 即系譬如我哋今日讲紧呢个家有喜事啦，你记唔记得有一个 shot 咧系周星驰无啦啦拧出嚟望镜头噶？ 边去剧情发展到咩啊？ 系咧，周星驰咧走去日本揾阿张曼玉，去到见到张曼玉，张曼玉一见到周星驰嗰个样就系、是，咦，你呢个咩造型嚟噶 ？Pretty Woman 已经 out day 咗咯，跟住佢周星驰就好惊啦，然之后走出去个厅度，跟住对住个电视机就见到就系有个留声机播紧碟，然之后就两个人喺度猜紧一个陶瓷咁样嘛，陶泥咁样噶嘛，跟住佢就喺嗰个位就望到个电视，然之后突然间拧出嚟望住镜头话 ghost。就有个咁嘅镜头嘅，嗰、 okay, 个位我唔知道大家系点样嘅，我哋睇嘅时候系定咁，喂，点解会突然间有咁嘅决定咧？因为有阵时 work， 有阵时会唔 work 嘅。咁但系嗰个位都唔系 work 唔 work， 因为我谂大部分普罗观众睇嘅时候冇特别嘢啊，几得意啊咁样，哦有个咁嘅， 我都唔 系 好察觉添， 唔系好察觉噶。但系耐唔耐一啲咁嘅嘢咧，即系对于特别系我作为一个咁 sensitive 嘅观众嚟讲咧，嗰啲嘢就会好令到我哇醒一醒咯。 嗯、 即系呢个我谂系特殊情况嚟。 但系呢啲都系细位唔足以令到好似头先咁讲。 唔足以对于大部分观众嚟讲唔足以啊，但系对于我嚟讲就 就 系鸡蛋里边挑骨头啲咯会。 但系我哋就系今日讲开贺岁片嘅，我就觉得贺岁片会比较多呢啲情况咯。 咩情况啊？ 就是突然之间有啲唔关事嘅镜头，跟住就哇，点解会咁嘅？即系譬如啊，我突然之间谂起就系喜剧之王啊，喜剧之王其实佢系烂尾啊嘛，我哋成日都话佢最尾嗰度做咩恭喜我哋发财，系完全唔关个戏事。我觉得嗰啲就系完全 break。其实我仲想继续追落去啊，但系好似系佢哋唔再追落去咁，我觉得有少少系，即系嗰啲系完全 break 咗个故事性啦。而且我都系近来贺岁片咧越嚟越多都会觉得系，咦？点解好似好烂嘅一个戏，成日都会咁讲、 哦， 就系话好似只有好多明星跑出嚟咯， 是是是 但系好似唔系有一件好主要嘅事去追紧，即系可能嗰件好主要嘅事都系一班人走出嚟好开心。但系嗰件事嘅具体唔 系 好够咯，成日都会有呢个感觉，所以我哋成日 call 依家啲贺岁片好容易变烂片咯，有一个感觉。 我谂咧，其实嗰啲真系以贺岁片挂帅嗰啲戏咧，差唔多全部都会跌落去一个咁样嘅状况度。 因為佢哋為咗喺特別係個結局度咧，令到佢有一個好值得歡天喜地嘅喜劇收場，同埋、令到佢到最後嗰扎人圍埋一齊望住個鏡頭講恭喜發財都係合理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嗰個戲已經係蕩然無存嘅啦，完全放棄咗個本身個戲劇個 structure 噶啦、所以就攞住呢三隻大字賀歲片咧，就好似有某一個免死金牌，佢就可以做咩都得啊，去到嗰個位。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就係會有一個少少嘅敗筆咯，即係你話成功嘅，譬如我都話啦，少林足球。当年是一个贺岁片档期上的，但是第一我想他拍的时候都没想过我要去贺岁片来的，周星驰都已经不 care 了、但是那个当年他很成功的就是他又是一个贺岁片档期，个个都找戏看的时候他就突然间赢了，即是我不相信周星驰拍的时候是即是用这么多年时间拍一套即係賀歲片咯，佢唔會咯，只不過係咁啱得咁巧嘅啫，即係呢個名掛上去。咁但係其他嗰啲叫做賀歲片嘅話咧，特別係因為嗱，又係嗰個問題啦，你一炸大星。喺埋一齊，個個都要係主角啦、大家聽到我講呢個主角，你就知道我啊火滾㗎啦嘛，係咪？咁你點可能嗰個劇本會係一個好穩打穩扎，而係一條主線，然之後搞得掂，起承轉合又係全部合理通曬搞得掂嘅一個戲，本身已經係有一個一定大嘅難度，因為咧呢個賀歲片咧，其實全部都應該改名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即是不可能的任務啊！即係全部都是你冇乜可能可以搞得掂，就是有咁大扎嘅大星喺度，個個都是主角，個個都有戲，然之後條條故事線都完整。你到最後只可以係咩咧？只可以係炒雜貝咯，即係樣樣都有啲咁樣嘅情況。 條條線都好似好重要咁樣咯。 係啊，係啊，咁只不過係好嘅咧，佢到最後扭得埋一齊；唔好嘅話咧。就更加散亂啲，咁但係而家我哋今日要講嘅呢一個家有喜事咧，即係都有少少咁嘅情況，但係佢其中一個好處就係佢哋全部人因為同一個家庭，咁就全部嘢扭翻埋曬一齊，咁呢個係處理得都可圈可點咧。 不過呢個都係好多條線嘅，不如我哋又真係講下呢一個劇本啦。呢、這個劇本咧係阿谷德超、蔡婷婷、張少麟、楊振耀寫嘅一個劇本啦。咁啊，導演監製就係高志森先生啦。咁佢係導演。監製就仲有黃百鳴先生同埋高志欣先生聯手啦，咁、就係當年真係我唔知啦，因為92年嘅事我都仲好細個，但係到依家咧咁多年都真係成日都喺電視見到，跟住開始咧又有嗰啲家有喜事97啊，好似前排又有個2020唔知幾多噶啦， 係 不斷都會再有拍家有喜事，但係我覺得最好睇都係呢個嘅喎，真係。 系咯，即系冇办法啦，因为不论系嗰个卡士啊，或者系、即系我谂最重要咧，其实睇翻个戏咧，因为好老实讲啦，我哋都系专登再睇一次啊。 系， 我再好分析性咁样坐低喺度睇，而唔系当哎呀去走去拜年冇嘢做嘅，喺电视机度播睇咧，咁样嘅情况之下睇咧，我就见到好多其他嘢咯，特别系咧，即系呢个戏好好睇嘅咧，系周星驰同埋张曼玉。特別是張曼玉啊，你睇翻個戲咧，張曼玉係接近冇處理過喜劇噶，但係張曼玉個好好睇噶個戲。 何李玉 係何李玉嗰個角色。你睇翻個戲咧，即係而家咁樣細緻睇咧，就會見到有好多啊，有好嘅嘢，亦都有啲問題啦。我覺得咁啊，所以我諗同大家講翻曬成個故仔，都可能會幫到大家哦、啊。原來係咁噶個戲。 但你講呢個點幾搞笑？張曼玉冇處理過喜劇，但我成日咧諗好多喜劇咧，都總會有即係其實咧，以前袁咏儀做好多喜劇啊。去做金枝玉葉嗰啲咧，佢都係好正經咁樣去做啊。就算去做周星馳嗰啲、郭產玲出嗰啲，佢都係好正經去做。佢唔需要好多喜劇嘅 sense， 但係又會有一個好得意嘅喜劇效果咯。 我諗就算我哋啱啱講張曼玉呢個角色，同埋你頭先講袁咏儀喺《國產007》入面嗰個角色咧、其實呢兩個角色佢唔係話佢唔使做嗰個喜劇效果，只不過佢本身咁樣咁冷靜啊，或者係咁。認真咧，就令到嗰個對比咧，嗰個喜劇效果係走出嚟，所以佢有必要係咁樣處理。但係咧，你如果睇翻而家《家有喜事》咧入邊咧，張曼玉嗰個角色咧係絕對係可以喜劇化啲去處理嘅，因為佢本身嗰個角色都唔 make sense 嘅，即係一個咁中意電影、中意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嘅人，真係 每日都要 cosplay 每日個打扮都係為咗一套最近上嘅一套電影咁樣，即係呢個角色本身已經係喜劇感好重，但係佢唔係咁樣處理咯。呢個反而係個演員點樣去處理呢個角色。我睇嘅時候反而。 體呢樣嘢咯。就當然同賀歲片個關係就唔係話好好嚴重嘅，但係咧，我睇呢個戲嘅時候咁樣睇翻，我覺得咦，呢套戲到最後即係我最記得嘅，其實最主要咧都係喺曬周星馳度。我唔知你係點樣。 我好中意毛舜筠，所以 我都 喺曬毛舜筠。 我都好中意佢，即係佢嗰個戲都係好好睇嘅，嗰個處理都係好睇。但係最主要嘅嘢咧，差唔多係我哋而家記得咧，你諗翻下，差唔多喺曬周星馳度。但係點都好啦，我哋都要成個故仔輕輕講一次先啦。 講一講先啦。好啊，咁我哋依家又唞一唞，转头翻嚟咧，就即刻讲翻呢个《家有喜事》嘅剧本，同大家分享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翻翻嚟一劇之本啊，继续有我 Winky 赖荣同埋阿初黄晓初嘅。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初。咁我哋今日咧就话讲一套贺岁片咧，就系、是《家有喜事》啦。咁啊，不如事不宜迟，我哋即刻讲下个。即系大家都可能好熟悉嘅故事啦。 话说喺1992年嘅时候咧，咁就一开始我哋见到有一个师奶系咁喺度打扫啦。咁佢打扫嘅方法就好搞笑嘅，即系虽然佢都系吸尘啊嗰啲咁啦，但系佢个样咧系男人咁生须咁样。咁呢个就系吴君如饰演噶啦，呢、這个叫咩啊？程大嫂，佢个名叫程大嫂，应该系搞笑啦。咁啊，佢就要服侍啊老爷奶奶啦，咁啊攞个吸尘机就系、是、直情系帮啊老爷奶奶吸身嘅，即系你谂下呢一个角色呢个家庭啊，已经系建立咗。个喺呢个位我觉得做得几好嘅，喺最开头嗰几分钟建立晒绝大部分嘅，咁、跟住就就 关系啊， 系啦，跟住即刻就呢个张国荣嘅出现啦，阿常苏就系叫佢做大嫂啦。我哋见到有个人走入嚟就。揞住阿吴君如对眼，我哋以为系佢老公翻嚟啦，点知就唔系。咁咧，原来咧就系佢个阿叔仔，咁啊走入嚟咧就话：，诶、今晚你哋系结婚周年纪念啊嘛，我翻嚟贺下你嘅。啱啱啊，我系教插花嘅，所以咧就插咗盆花，三两个手脚又介绍埋佢系做乜嘢嘅。OK， 咁点知咧呢、這个时候咧就喺个收音机度就听到阿常欢，周星驰饰演嘅就系、 是、欢欢， 系啦，佢下昼突然间开咪就系话咩咧？原来有个同事就病咗，佢就代佢。点知喺入边咧，佢又系祝贺佢阿哥。同我大嫂咧结婚周年纪念咁样，就系、是、咁样建立咗呢件事，然之后就见到佢嘅老公啦，就系、是、呢个吴君如喺戏入边嗰个老公啊，黄百鸣饰演嘅，就系、是、咧走去金铺度买啲金饰啊，咁样就同嗰个 sales 就讲话系送俾太太嘅，系咁样，就是、个 sales 就猛咁震佢，你对你太太真系好啦，系咁样。点知夜晚咧就系、是、咧佢攞住嗰啲咁样嘅金饰咧，原来就系送俾个情妇嘅， 阿兰子啊， 系啊，送俾个兰子啊呢个情妇嘅，咁但系一家人喺屋企等佢食饭就一路冇翻嚟。啊！呢个老公系咪咁啊？到所有嘢都要烧嘢咁样摆入去个雪柜度。呢、這个时候咧，常满咧，黄百鸣饰演嗰个咧，先至翻到嚟，翻到嚟就系满身酒气，同埋有啲香水味啦。嗱，男女空气清新，真系肥肥自己系咪？仲喺门口就见到啊，啱啱啊常苏放低，即系一早攞翻嚟话送俾佢阿嫂嗰盆花咧，就走去话送俾个老婆啦，系咪？咁老婆咧其实都心知咩事啦，见到嗰盆花就话：，我买咗啲嘢送俾你啊，就买咗几件短袖嘅夏威夷恤衫，咁啊送俾个老公。哇，天寒地冻啊嘛，咁啊猛话$100三件啊，好抵啊，咁样即系你已经见到晒成个家庭最重要嗰个问题喺边度啦。同埋仲有之前出现过嘅咧，就 系 你最中意嘅毛舜筠饰演嘅咧呢个表姐啊，无双表姐系啦，无双表姐。乜无双表姐走到嚟咧，就系帮佢哋做脚底按摩嘛，就系、是、帮、這個、 表弟表弟 系啦，表弟表弟夫就系做脚底按摩嘅，因为佢呢方面嘅专家嚟嘛，同埋咧佢就系话咧，我过几日咧就已经会去阿常苏嗰间成人教育中心嗰度咧，就系、是、教人哋脚底按摩啊，咁佢哋好快就会系同事嚟，但系佢哋两个就捞乱骨头，就一路都系闹住交咁样嘅，就因为咧阿常苏咧就喇喇地噶嘛，即系好女性化噶嘛，佢所有嘅行径，但系呢个阿无双表姐咧就好 man 噶嘛。即系佢哋两个呢个欢喜冤家喺套戏一开始咧就已经系 set up 咗，而套戏嚟到呢度咧系唔够十分钟啊！我印象中，即系就已经建立晒呢个咁样嘅人物关系，所有事件而家发生紧咩事，最主要嘅事件嗱嚟到呢度我打岔少少啦，你觉得成套戏而家个最主要事件喺边度？ 佢哋嗰个结婚周年纪念咯。 系啦， 黄百鸣 miss 咗，而我哋知佢有情妇啦。 最主要嗰个事件咧，其实就系吴君如 呢、這个程大嫂咧，佢个老公有个外遇，因为个戏第一个 shot 就已经系呢个程大嫂咁样入嚟，而我哋建立咗就系佢一路喺度等紧，话今晚佢个老公会点样同佢庆祝， 点 知冇同佢庆祝，系全部人都好期待，点、知就原来佢系有第二个喺出边噶嘛？呢、這个就系最主要嘅事件嚟嘅。当然我哋都见到一啲其他嘅枝节啦，但系呢啲其他嘅枝节咧就唔足以构成嗰个大嘅事件啊，所以啊套戏就咁样开咗。咁好啦。亦都有啲其他嘅問題出現喎，其他嘅問題咩呢？第一，常歡喺電台呢就無啦啦主持節目嘅時候呢就結識咗一個呢就是、何李旭就是由張曼玉飾演嘅何李旭，咁就佢就應該要上嚟呢就攞一個贈品嘅，嗰、那個贈品就好似一隻即係唱片咁樣啦，咁上到嚟呢就見到嘩呢、這個係一個靚女嚟嘅喎，因為啊呢、這個常歡咧就係佢成個家庭呢三個人咧都幾有趣嘅，即係啊常歡、常蘇同埋啊常滿，即係呢三個男人咧都幾有趣嘅，就係常滿咧就係、是、結咗婚，但係就有個二奶，佢就話咩老婆就如衣服咁啊，揾多件替換下啫，咁啊係咪？咁呢個常歡咧。就係、是、周星馳飾演個咧，常滿就話佢咧，好似你咁樣咩，成日係好似著物咁啊，就係大成個碌秋物周圍咁抌噶。跟住又常滿就話：哦，你錯啦，我係唔著物嘅，我永遠都唔會收留戰夫嘅，就係咁樣。但係到最後咧，你亦都好經典嘅，就係、是、呢個阿常蘇咧，佢猛咁叫佢哋應該結婚啊嘛。咁啊，個大哥結咗婚啦，咁啊常歡就唔肯結婚啦。咁啊問佢：咁點解你唔結婚？因為佢話生仔好痛㗎。呢個又係好經典嘅。但係總之就係呢三個男人就係一個咁樣嘅狀況啦。而阿常歡咧就係咁樣就結識咗呢個何李旭，就一路都話要想辦法咧，就係要追到佢。而喺同事嘅言談之間都知道佢有個絕招，就係呢個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啊嘛。佢就話教唔到嘅咁樣啦。總之到最後常歡就搭上咗呢個何李旭。咁但係同時間咧，呢個常蘇咧就同呢一個無雙表姐咧，就因為佢哋要喺同一間學校度教書嘛，亦都因為佢哋呢個歡喜冤家咧，就第一件事咧最麻煩嘅出現咗就係咩咧？就是呢个常苏去返落呢就冇人嚟上堂，因为全部人呢就过晒档走晒去呢个脚底按摩班啦。咁点算呢？咁呢个常苏有见及此呢就即刻自己走去报名上埋佢堂，就想办法设一个局呢，就是因为佢知道呢一个无双表姐一定会虐待佢㗎嘛，一定会话脚底按摩实质就打佢啦。佢就走去呢就告状，就同个校长讲喂咁样你过嚟啦睇下啦，就一定有问题㗎啦咁样。点知去到咧？呢、這个无双表姐当然系虐待佢啦，但系呢个校长啊迟咗嚟啦，迟咗嚟之后就见唔到嗰件事啦。但系好彩嘅就系所有同学咧都目睹呢件事，然之后就话好惊就走晒啦。咁啊，令到呢个无双表姐就冇咗份工嘅。 啊， 咁冇咗份工啦，佢哋呢个欢喜冤家就继续要斗落去啦，系咪？咁中间咧又有一场咧，就原本咧呢一个阿常满啊。就是应该话要补足返呢一个结婚周年纪念，点知突然间呢个二奶呢就发烂渣，就话我要嚟咁样。咁即刻就送咗个太太返屋企啦，送咗个太太返屋企之后呢，点知呢个二奶嚟到同呢一个常满饮到醉晒啦，到最后呢就呢、這个男子亦都好好心啦，就揸车车到佢返屋企门口，原本就放低佢算数，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呢就扶咗佢入屋。咁就出事啦，就全部人就见到呢个狐狸精嗰个真身啦，而呢个大婆呢呢、這个程大嫂呢都见到，咁两个女人就一齐就扶佢入房啦，扶咗入房之后呢一、這个二奶就醒目喎，佢就猛话咩啦，哎呀我又唔想拆散人家庭喎，但係我又真係好爱呀闷喎，咁你又点好呢，我又唔想赶你走，但係你唔走我又唔可以同佢喺埋一齐，咁点算好呢，咁样即係就係咁样呢，到最后就逼咗呢一个程大嫂啊走，咁到最后就嗰个的士司机啦，喺入面出现咗几次嗰个有可能系同一个的士司机啦，就系冲出去上到。上到车啦，闩门就走咗，闩门就走咗咁啦。到最后呢个程大嫂啊走咗，到最后咧呢个程大嫂就走咗去呢一个卡拉 OK 度就陪唱啊，咁啊啱晒啦，因为呢个戏入边佢一开始系成嘅呢个戏唱卡拉 OK， 虽然佢唱得好难听啦，系咪？咁啊走咗去陪唱啦，咁但系咧亦都因为咁咧，呢个狐狸精咧就入主咗呢个屋企咧。但系佢由于呢个入主咗你屋企咧，佢就要代替呢个程大嫂就要做屋企嗰啲家务咯。咁当然系错漏百出啦，搞到屋企又停晒电啊，咁样啦，真系 老爷奶奶冇电视睇最惨啊嘛。 系啦，就系咁喺度睇呢一个深海猎奇啦，攞个月光俾佢睇。 世界末日啦！ 咁啊，到最后就系有一个咁样嘅状况啦。另一边厢咧，呢个常欢咧，为咗得到呢个何李旭嘅欢心咧，就飞咗去日本啊，就仲系着住呢一个 Pretty Woman 嗰个咁样嘅 costume， 即系着晒西装咁去啦。点知去到人哋已经换咗画啦，换咗 Ghost 啊，就系我头先讲嗰一场啦，佢就即系着翻牛仔裤咁样，然之后就同阿何李旭就演出咗呢一个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就系咁样就搭上咗嚟何李旭啦。点知翻到嚟香港又出事啦，就系、是、因为呢个天性咧，就系常欢咧，就是、不停咁去追女仔噶嘛。但系呢一个何李旭亦都喺日本翻到嚟啦，就到。 最後撞破咗啦。有一次就係呢個阿常歡咧，就喺房度就同呢個李麗珍飾演嘅，就係有另外一個女仔啦，就係有一場咁戲，到最後就係喺呢個打鬥嘅場面，到最後就係竟然係一隻鵪鶉蛋喺上面跌落嚟，就跌中咗呢一個廿幾歲人都老想未生埋嘅周星馳阿常歡咧，搞到佢有呢一個無定向喪心病 狂、間歇性全身機能失調症。 啊，你真係背得好足啊！呢、這個 最中意呢啲啊， 大家都入曬腦啊！呢啲就係佢有咁嘅病啦，就嗰、是、個病就喺個戲入邊都好經典嘅，就係、是、嚟到呢個位咧，就搞到咧佢身邊嗰啲女朋友就全部走曬啦。但係呢個何李煜為咗報復啊，就化身成為呢個黃看護咧，就嚟喺呢個黃姑娘就嚟做個看護，其實就係想報復噶嘛。喺、報復嘅過程入邊又係真係笑料百出啦，因為又係搞到阿蘭子係一大扎咁啊。因為阿蘭子咧就都因為報復心態咧，因為呢一個阿常歡就之前已經係折磨過佢啦嘛，因為佢有嗰個病咧，就令到呢、這個即係又 打淤咗佢隻眼，係 啊，咁得意嘅咩嚟㗎？咁啊睇一眼嘅就砰咁就打咗落佢隻眼度啦，嗰啲咁樣嘅笑料啦，即係到最後就呢個蘭子就一路系帮呢个何李煜为要报复，但系咧呢个何李煜亦都开始发现自己咧就有少少唔正常啊，即系开始发觉自己系有问题啊咁样，但佢到最后亦都系于心不忍咁样啦，就谂住走啦。点知到最后咧，我哋见到周星驰以为系佢发癫嘅时候攞住把电锯咧，点知原来佢系攞发泡胶咧就雕咗一个发泡胶嘅何李煜嘅像，将佢成个圣母像咁样噶嘛。咁啊，到最后佢哋两个亦都因为咁咧就即系叫做好翻啦，即系冰释前嫌啦，竟然系何李煜就使出咗呢个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就令到周星驰嗰个病咧，突然间就冇咗啦， 啲血冲翻上个脑就冇事啦。 系啦，咁啊嚟到最后就系去到呢个八十大寿啦，就系、是、由呢个爸爸妈妈，即系老爷奶奶八十大寿，咁就请晒啲人翻嚟啦。咁啊，佢两个就叫做开始冇乜事啦。另外一边厢咧就系呢个无双表姐。同埋呢一个阿常苏咧，两个咧呢个死对头咧，一路都系已经系即系之前有打麻雀啊、台湾牌嗰啲啦，咁我唔再讲啦。咁啊，但系到最后呢个位咧，就系呢个嘉明表哥。同埋呢一个 远军表妹 系啦，两个就终于都话翻嚟啦。佢两个就谂住自己嗰、那个等咗好耐嗰个情人都翻嚟，大家就话唉咁好啦，我哋大家都有另外一半翻嚟啦，咁就唔好再斗啦。点知翻到嚟好不幸地咧，呢个嘉明表哥同埋远军表妹应该系一对嚟噶嘛，佢哋两个就走埋咗一齐，就令到呢、這个系啦，佢哋两个就真系宣布结婚，不过就唔系同呢个常苏同埋同阿无双表姐。咁佢哋两个到最后咧，两个就叫做咩啊，同病相怜啦。两个人就点知就真系喺埋一齐，佢哋两个咧一夜之间咧，就突然间第二朝早咧，就两个人就角色交换咗咧。呢、這个阿常苏就突然间好 man， 呢个阿无双表姐突然间就小鸟依人， 头发长咗， 系啦，头发长咗，呢、這个都系真系不得了。咁卒之就系咁啦，但系有一个问题都依然系未解决嘅，就系成个系最大嘅问题啦，就系、是、呢个程大嫂。咁到最后佢哋过埋呢个八十大寿咧，八十大寿虽然程大嫂都有嚟贺寿啦，但系到最后都系走咗，到最后就成家一齐去唱卡拉 OK， 就是挨翻佢翻嚟啊嘛，就由阿常欢咧就系大唱呢一只同是天涯沦落人嘅闽南话版，呢个都系经典嘅。咁啊到最后咧真系佢啊声嘶力竭咁唱啦，跟住连老爷奶奶都要落嘴头啦，到最后由黄百鸣饰演嘅呢个常满咧就唱咗最后一句，以为呢一个程大嫂会走咧。点知佢竟然翻转头咧，就唱咗最后一句，咁就过戏，佢哋就到最后就喺翻埋一齐，咁啊冇事啦。 全部人 结婚啦，全部人结婚就有四 pair 人，就八星报喜咁样，就一齐走出嚟，就唱，即系最经典噶啦，齐欢唱，咁啊唱一只歌，然之后过戏就喺呢度完咗啦。 咁真系大团圆结局啦。 正路啊，贺岁片啊嘛，系咪？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我哋头先咧就讲完《家有喜事》嘅剧本啦，即系个故事啦， 个 剧情啦。咁嗱，如果讲翻咧，就我哋成日话好似好多唔同嘅故事啊，即系好多条线啦。但系佢主要事件都系阿程大嫂同阿常满有问题啦。 我唔知系咪啊？ 个 最夹硬老屈佢话 最头做最尾嗰件事啦。但系中间嗰啲其实真系唔系好关事嘅，即系嗰啲阿无双表姐同埋阿常苏拍拖嗰啲，其实唔系好关个主要事件。 事噶嘛？ 唔关呢件主要事件事咯。 即系如果我哋叫嗰个做主要事件先啦。 即系如果呢个戏成个系最主要嗰个冲突，就系睇呢个冲突点样解决嘅话咧，咁其他嗰啲就的确唔系好关事。唯一一样嘢关事嘅就系，因为个戏入边头先我点解我专登喺嗰度花咗啲笔墨去描述呢三个男人嗰个唔同啊？即系呢三兄弟嗰个唔同啊，就系佢哋三个人对爱情嗰个状况都好唔同，而到最后咧系有两个即系睇起上嚟唔系最主要嘅事件，而嗰两个都 resolve 咗，令到阿常满阿黄百鸣先嘅呢一段婚姻关系嗰个问题未解决咧，就变成咗更加大啊！即系唯一一个可以话系关事嘅咧，就系咁样去睇呢一个事件咯，就系三兄弟佢哋嗰个爱情生活。到最后是怎样 resolve， 如果整个戏的主要事件是三兄弟的爱情生活的话，那到最后就的而且确那个大哥常满的婚姻关系如果不解决的话，的确个事件就是不解决的， 即是映衬得更加有问题，要更加急切地去解决， 可以这样说。但是你说没了那两个事件独立这样去讲黄百鸣那个事件得不得呢，都是得的，但是很可能整个就很难撑得到这样两个钟，就是个几两个钟的一个这样的贺岁片的喜剧，所以就变咗，当时我估系即系编剧都要谂办法啊，点样即系令到有一个咁样嘅戏啊，即系几个唔同嘅事件，令到佢成为咗一个戏而摆得埋一齐咯。咁但系按照我头先嗰个咁样讲法，呢三兄弟点样即系三个人嘅嗰个感情关系，佢哋嗰个爱情世界系点样发展咧，亦都成为咗呢一个戏嗰个主要嘅脉络咯。 咁照你咁讲，成个戏其实冇乜大问题噶咯。 你可以话冇乜大问题噶，但系调翻转头，如果我真系好细致咁样讲嘅时候，就真系有问题啦。因为个主要事件究竟系边个咧？嗱，当然啦，而家我喺度谂翻，好实际嘅一样嘢就系、是，喂，我哋去睇个戏究竟好唔好睇先？个戏好睇嘅话，我哋嗰啲所谓嘅理论啊，嗰啲冇乜好讲嘅啫。个戏好睇咪得咯，普罗大众觉得好睇，我觉得已经得噶啦。我认真噶，我唔系话真系好客气咁样讲，唔需要咁样去评论佢。但系调翻转头，如果我哋而家真系喺我哋个节目度讲得，咁而家我哋有冇嘢系可以 improve 呢个戏？然之后令到佢更加好嘅先，嗱，我唔知道系唔系得噶，我真系唔知啊。但系 at this point， 如果我哋要讨论嘅话，第一样嘢，我认为成个戏如果个主要事件系真系喺呢个程大嫂嗰度，的而且确系嘅。你谂翻咧，成个戏嗰个章节花喺佢身上边咧，都系特别多噶。佢最主要个事件系喺嗰度嘅。咁我哋有冇办法再 enhance 呢一个故仔咧？嗱，如果我哋首先撇除咗常欢同埋常苏嗰两个故仔，攞走咗先，我哋睇翻呢个主要事件。如果我哋净系睇呢个，我哋睇下有冇啲咩问题。或者有冇啲乜嘢可以 enhance 啊？其实佢呢个古仔呢，如果咁样睇，你觉得边个系主角呢？ 程大嫂咯。 你觉得系程大嫂嘅？咁点解你觉得唔系常满呢？ 因为个问题喺常满度嘛，跟而我哋好似系跟随住阿程大嫂嘅心路历程去面对件事，多过跟随住阿常满去了解件事咯。 但系我想问啦，咁嗰个主要嘅行为行动喺边个度咧？ 主要行為又好似唔係好喺程大嫂度，因為佢比較被動噶嘛，佢即係啲事嚟到嘅時候，佢點樣去應對啦？ 嗱，你呢個講法咧係完全不無道理嘅，我深刻同意嘅，因為特別係去到佢哋分開咗啦，程大嫂同埋常滿分開咗之後啦，其實佢完全處於被動狀態嘅、一路佢都係走咗去，咁啊等個老公追翻，我老公又走去咁啱去同啲客開會，就知道佢原來喺嗰間卡拉 OK 啊嘛，跟住又走去約佢食飯，又送嘢俾佢，又搞呢搞路咁樣，都係想追翻佢啊嘛，又天寒地凍啊，著翻嗰件夏威夷 T 恤啊嘛，係咪？即係各式各樣嘅主動嘅嘢咧。都系去晒咗常满嗰度嘅，但系咧，你调翻转头咧，我想提一提大家就系、是，其实咧个戏咧，吴君如呢个角色呢个程太素咧，系好主动噶。点样好主动咧？我试下讲下嗱，之前咧佢老公有外遇呢样嘢咧，其实严格嚟讲，我哋唔可以话佢唔知噶，因为咧佢哋结婚周年纪念，而个老公冇翻嚟陪佢，而之后攞住个破花，跟住各式各样嘅迹象呢，而喺戏入面呢，呢个常苏啊，由呢个张国荣饰演嗰个角色呢，都讲过就係话，哇，全个世界我諗係得程大嫂呢会係认为佢老公係冇外遇㗎咋。即係呢一句咁样嘅对白呢係可圈可点，再加埋呢个程大嫂嘅佢个行径呢，其实有理由相信呢，喺个戏入面，如果我係个演员係导演係编剧嘅话，我个设定都係程大嫂係知道㗎。只不过佢冇选择執行任何嘢，而佢觉得咁样，相安无事啦，相安无事啦，咁样就系、是、咁样去解决咗件事。你谂下，连嗰个二奶走到入屋啊，佢都系点样啊？佢唔走啊，佢冇嘢噶，唔紧要啦，最紧要 扶咗个老公先啦， 扶咗个老公先，即系佢系一个咁样嘅角色嚟噶。但系到最后，佢点解会走啊？ 第一佢被逼噶嘛。 嗯，阿蘭子叫佢走， 佢都唔想走嘅，因為嗰個蘭子一路係咁話你唔好走啦，你唔好走啦，你唔好走啦。而到最後程大嫂講咩啊？佢講咗一句嘢就係話：喂，你再叫我唔走，我真係唔走噶啦。跟住蘭子縮手啊嘛。 嗯， 跟住我哋見到咧，就係呢個吳君如佢就好憤然咁樣就衝出門口啦。但係以為會有人攔佢，就係阿蘇會嚟攔佢咁啊！以為點知阿蘇唔係攔佢，就係叫佢即刻走。吳君如個反應係點啊？嚇！真系走噶，吴君如嗰反应唔系话我计啦，我梗系即刻走咯，唔系佢唔想走噶，到最后俾人赶咗上的士，佢都系哦系啊，唔闩门冇事嘅，点知闩咗门啊嘛，嗰、那个错摸嗰度嗰个喜剧又喺嗰度发生咗，所以我哋第一就系呢个吴君如呢个角色，佢嗰个生存之道啊，同埋佢睇嗰个世界咧，其实咧就唔系好似戏入边我哋表面见到咁样嘅，系佢知道。佢老公有外遇噶，我个分析系吓， 即系佢个主动性系在于维系呢个家庭咯。 冇错，我系咁样睇嘅。咁好啦，到佢真系走咗去卡拉 OK 度做嘅时候咧，嗱，如果你有印象嘅话咧，有两个咁样嘅位嘅。第一个位咧就系佢个老公咧就系、是、知道咗佢喺卡拉 OK 做啦， 系， 然之后走嚟咧就系、是、送只金额定个咩俾佢啦。咁、佢就突然间同个常满讲，我想要啲 music 啊，跟住个老公就走咗去后面就叫嗰个小提琴师啊嘛，佢就攞嗰只金额出嚟啊，开心到癫咗，但喺常满翻到嚟之前，佢就扮晒冇嘢咁样。 我都系唔 点解要有一个咁样嘅处理啊？即系呢个处理除咗系令到呢个角色有一个好丰富嘅喜剧感。之外，即系突然间卡通片咗噶呢个角色个处理喺嗰个位， 啊、 但系唔紧要，佢卡通片咗个处理都唔紧要。但系其实我哋见到咧就系吴君如呢个角色咧，系一路咧都有用一啲办法令到咧佢可以同佢嗰个老公个关系咧可以好啲啊！即系起码佢原来佢系瘦噶呢啲嘢，佢一路系揾紧位，点样去到边个位咧，佢就可以翻转头啦。 系， 所以去到最后咧，点解嗰个位就算系佢哋成家大合唱嗰只同是天涯沦落人咧、而佢。冲出门口，再走翻嚟唱最尾嗰句，佢会肯应承同嗰个老公喺翻埋一齐啊！即系呢个我哋唔会觉得太过突兀，其实系好突兀噶。你谂翻下， 因为佢一直都好似拒绝咁嘅状态。 系啊， okay? 但系因为我哋作为观众，我哋喺出面睇咧，我哋见到呢个程大嫂其实一路都想翻去嘅。即系虽然佢个老公有外遇，但系唔知点解咧，佢系冇问题嘅。 然 之后到最后佢系肯翻去屋企嘅，即系呢个都系喺个戏入边一个，即系你话少少嘅反驳位啦。而成个戏嗰个喜剧最大咧，即系唔可以话问题啊，而系呢个程大嫂呢个角色嗰个最大嘅问题啊，就系、是、哦佢竟然咁样接受咗呢样嘢，亦都令到呢一个喜剧可以成形啊。如果唔系嘅话，佢一路都系即系屈屈不得志咁样，然之后猛咁话，我个老公有外遇，然之后佢死人都唔肯翻去嘅话，呢、这个就一定系悲剧收场，佢哋一定系离婚嘅。但系竟然系咁样啊嘛。 但系好有趣嗱、大家睇个感觉。都会觉得吴君如是主角啦，但是这个主角的主动性是咁被动啦。但是如果讲到他老公的上门，其实他是做很多事，他主动性是更强，但是他又不是一个主角的位置，这个现象挺搞笑 的。是啊，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戏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这样讲法的话，就吴君如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主角啦，因为我们是陪住他，感受他的心路历程是多过任何其他角色的，在这个戏里面。即是如果你要说这个戏有一个主角的话，那个一定是吴君如。 系啊系啊， 唔净止系因为个戏第一个 shot 系吴君如，唔净止系因为我哋头先讲呢个最主要个 conflict 嗰个事件喺嗰度，亦都系因为我哋头先讲话，其实吴君如个角色几主动噶。虽然佢唔系好主动咁样系要哀翻个老公，但系佢嗰个行为啊，我哋睇佢点样一步一步行到去，到最后佢同翻自己个老公喺翻埋一齐，即系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几有趣嘅故仔嚟噶，由一个师奶。佢有問題，佢唔 realize 嗰個問題，到 realize 嗰個問題，到佢慢慢咧改善咗自己，然之後咧佢竟然係可以咁樣同翻自己個老公一齊。雖然佢唔係有心要去所謂嘅勾引佢啦，但係到最後佢同蘭子嗰個角色對調咧，你有冇發現咧呢一個咁樣嘅故仔咧，好似睇過啊？就係呢一個咁嘅故仔，一個咁嘅人，佢慢慢改變，然之後同人哋角色對調，跟住咁樣， 我要做你嘅情婦咁啊！ 即係類似咁樣啦。其實我哋都幾典型喺其他，即係譬如我講埋出嚟都唔怕。New Simon 係都幾多咁樣嘅戲嘅，即係呢啲咁樣嘅兩兄弟互換啊，或者係一啲朋友之間佢哋嗰個身份啊、嗰個態度啊，突然間互換啊，即係造成咗個咁嘅喜劇嘅狀況啊。即係呢個唔係一個新嘅 idea 嚟，但係而家喺呢個戲入邊，你見到咦呢、這個角色。是最有趣的咯，所以点解如果我第一样嘢喺讨论呢个戏嘅时候讲边一个系主角嘅话，我一定先讲咗呢个角色先。 嗱，但如果讲到呢度，我哋认同咗主角系吴君如先啦。咁但系我哋头先咧，亦都系叫做认同咗主要事件系佢两个人嘅关系啦。 咁但係当中间嘅事呢有好多都係吳君如唔需要知道啦，唔影响佢。可能我哋话成件事影响阿常滿嗰个对爱情嘅价值观啦，但係其实唔係好影响个女主角㗎喎。中间发生好多嘅事情，即係阿常叔，即係其实佢两个細佬啦，常叔同埋阿常歡啦，佢哋发生嘅所有嘢，其实譬如何李玉嗰啲更加唔关件事事啦。咁所以个主要事件 唔系，所以调翻转头咧，而家就系、是、我就系讲呢个所谓嘅贺岁片嘅问题啦，就系话系唔系佢系贺岁片？ 但我唔觉得好突兀噶，其实我睇嘅时 候，我唔觉得突兀啊，因为佢几个故仔都写得好，同埋就系、是、 都好有追韩式。 到最后嗰个所谓呢三个男人，即系呢三兄弟，佢哋嗰个爱情世界就成为咗呢个戏嗰个主要脉络嚟啦嘛。 嗯， 即系因为所有嘢到最后你谂翻清楚，系围绕住呢样嘢噶，唔系围绕住呢个情大嫂嗰样嘢。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如果而家成个戏话要再改善啲嘅话咧，如果我系个编剧或者个导演话，我捉到嘅系捉到呢样嘢，咁、那个古仔就有啲嘢要改变啦。嗰、那个改变嘅位喺边度咧？就系、是，咦？点解佢哋呢三个人嗰个爱情世界嘅不同？会成为成个戏个主轴啊！ 嗯， 我有咩办法令到呢样嘢成为咗成个戏最主要嘅一样嘢呢？就系、是、其实好简单嘅咋。如果我哋一开始咧，即系譬如喺关海生嘅角色度，因为佢系个老爷啊嘛。 系。 如果嗰个老爷一开始即系我嗱，我呢个只系一个 random 嘅提议嚟嘅咋，应该有100万个解决方法，我系随便提议一个解决办法嘅咋。 系。 就系原来佢有啲家训啊，或者有啲咩祖传嘅唔知乜嘢，我唔知系有遗产啊，定还是系啲乜嘢，令到佢哋三个要做某一啲嘢，而佢哋三个。分别嘅呢个爱情关系都系关呢个主要事件事嘅话咧，咁令到呢三个嘅爱情故仔咧 downplay 翻少少，而有一样嘢令到我哋集中翻嘅话咧，咁、那个戏我自己觉得啊，应该会好啲嘅。而呢三个故仔其实唔使点改变嘅，但系佢哋三个人咧都分别有意无意地咧，可能系追住呢个我唔知道系遗产定系咩啦。 即系好似活喺一个规矩下面，我哋就 可能系啦。我唔知道，因为我而家讲紧嘅呢个所谓嘅方法系牵涉到一个几重大嘅改动，而成个系个主脉络会改变咗噶嘛。但系未必系真系话完全帮到个戏嘅。但系有样嘢肯定嘅就系咩咧？嗰、那个戏嗰个主骨干，如果系话我哋讲紧呢三个男人、呢三兄弟嗰个爱情世界嘅话咧，我有必要收窄翻佢咯。但系如果你同我讲话呢个戏其实编剧最想写嘅系程大嫂嗰个古仔嘅话，咦，咁我就想睇下点样其他啲支持嘢，比如我减多啲，点样丰富翻佢呢个故仔啊？即又或者我哋走去睇程大嫂点样慢慢一步一步由嗰个师奶变成咗一个佢嗰个所谓嘅前夫啦，会走去揾翻佢嘅呢个过程，其实应该好睇噶。呢、這个过程应该 系 好好睇噶，但系而家因为个戏其实唔系一样咁嘅嘢咧，我就觉得有必要修正翻一啲啊。咁、如果我真系攞住个剧本嚟称嘅话咧。即系点解呢个剧本系可能佢又好睇，但系论剧本佢唔系上乘嘅剧本咧、就系因为佢有好多呢啲咁嘅枝节嘢咧，令到佢咧系一啲我会用嗰个字眼，我唔知啱唔啱啊，就系、是、通俗咗啊。 系 咁通俗咗，当然都有好处啦，就系、是、受普罗大众欢迎啦，即、系所有观众会觉得啊，我记得某个情节， 容易接受啲、啊。 但系你调翻转头，你睇下成个戏咧。即系究竟边啲嘢系令到我哋觉得哇最好睇啊最正，系唔系个戏咧？唔系个戏，系啲笑料咋。 系啊， 我哋好记得系记得啲笑料，但系个戏本身嗰个力度咧就唔系好够噶。即系我唔理你是但推向边一边，即系我头先个最主要个建议就系呢两边你是但推向边噶，一系就程大嫂，一系就系呢三个兄弟唔知点解佢哋三个兄弟嗰个感情生活，佢哋个爱情世界咧就系、是、成个戏个最主要嗰样嘢，我哋就要将呢样嘢 highlight 啲咯、因为唯一。场 highlight 呢样嘢就系三兄弟食早餐啊嘛， 系 即系如果我将呢样嘢再 highlight 啲，令到关海山嗰个角色咧入翻嚟去，唔一定要关海山个角色入嚟控制翻嘅，又或者系关海山同埋呢一个李香琴佢哋嗰个爱情世界系点样嘅咧？如果可以帮到件事嘅话，佢两个就唔会长期都老人痴呆咯，就可以用得再好啲咯，可能。即系我喺而家，如果我话真系要改动个戏嘅话，其实我都喺度谂紧点样用翻个戏本身有嘅 elements， 而令到佢系更加精彩，同埋扣得再紧啲。我谂对个戏整体会再有帮助咯。 你讲个关爱生同李香琴嘅爱情世界，我都好想睇啫。 咪系咪先？我觉得会得意噶，成个系而家到最后佢两个走出嚟结婚嗰下，净系话我哋两个都嚟趁下热闹，我觉得嘥咗啊！即系如果嗰个位佢都俾一啲力，我哋见到哎呀咁样嘅话，這個、呢个咧亦都令到个戏嗰个大团圆结局啊，系嚟得更加合理啊！ 而且佢哋咧成日都即系坐屋企有一对旁观者嘅眼睛啊，即系我哋作为观众可能更加容易去代入佢哋去睇翻呢三兄弟发生咩事。 可以系咯，可以系咯、 不过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睇贺岁片、睇喜剧、睇咩戏都睇完之后，可能你自己中意，你自己唔中意，可以唔使好似我哋咁咁多分析嘅。 同埋你好似我咁睇嘅话，就唔开心啦。 但如果想即系了解多啲个戏，都可以听多啲我哋嘅节目啦，就知道。 梗系啦， 就知道。 个礼拜都要听啦。 冇啦，今日年初五同大家拜个年啦，咁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再讲下其他剧本啦。 恭喜发财！ 好，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